会记得像深渊，等它慢慢的缺慢慢圆，月留有情人赴今深月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窗外的香水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，你是否已经看见香水月，跟它慢慢地远慢慢圈，却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，你是否还会记得香水月， 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。

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